生承德倾国倾城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唱一唱。 领导向妃子门儿寂静，灯火 唱两句，后头呢再有王老师唱京韵大鼓。

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，今后好好的把这个嗓子吊给吊了，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看这刀枪眼还不错，这个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

寿辰一到，荣国府大摆家宴，敬祝寿袍，王熙凤随同那新王夫人。来到祝寿毕，探望那秦可卿，然后他绕进了花园的小道，见园中摔柳横批，一树处黄花又傲，他正在赏玩那秋光，蒹葭山后人影摇摇，王熙凤正在观赏那黄花满地横叶横批初高气爽的园林景色，忽然见假山后有一人影一闪，骤然又不见了。凤姐心说，哎，这是谁呀，这么鬼鬼祟祟的。她心中纳闷儿，暗说蹊跷，小厮们在这儿把戏讨，正寻思着有一人走得近前，问了声嫂嫂可好，凤姐吃惊仔细的观瞧，哟，这不是瑞大爷吗，一向可安老天堂设宴，您为何把戏讨？贾瑞说，哪儿啊，我刚刚离席到此，就碰见了嫂嫂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，小弟我的福泽不保。他一闭说着话，姐瞧，王熙凤早识破他有意的情报，假意含笑说，怪不得你哥哥他常夸你好，瑞大爷可真是个多才多姿的少年英豪。贾瑞听此话，身上直发毛，说，嫂子，我常想到府上问安，又犹豫了好几遭，因为嫂子您年轻啊，兄弟我年少，哎，怕是怕叫外人瞧见了，反把那口舌罩。有谁把眼挑，得了，有空啊常来坐坐，一破寂寥。贾瑞这么一听啊，咧着个大嘴笑，他哪知这王熙凤啊口塞沙，他那他的心思荡荡。王熙凤和贾瑞分手之后，心中是十分的恼火啊，心说，好你个贾瑞，找到我二奶奶头上来了，今天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就不知道我王熙凤的厉害。王熙凤他爸死了，那批 果然把那凤姐儿来瞧，进门来尊声嫂嫂，一向可安老，小弟我问安的来呀，哎呀嫂，哎呀嫂嫂你可知道，一混，爱那混混出笑，只觉得六神无主，一荡山摇，说梁二哥他怎不回家，叫嫂嫂寂寞了。凤姐儿说，嗨，我这一腔的忧闷呐、啊、又有谁爱的谁谁知道，弯着头的细瞧。凤姐儿说，哎，大白天日的不许你爱的瞎瞎胡闹，此事何地，你竟敢这样的轻薄，穿台那儿等我，嫂子我有些话对你来笑，一言为定可要早，爱那早些来到，小贾瑞说声好，您的吩咐我忘不了，木头就跑奔小道，怕被别人给碰着，出府门往西桥，盼到天黑红日老，小贾瑞捻足了脚劲儿往家跑，怀里像揣着三只耗子的两只猫，心头啊突突突的不住跳，没法抓了呀没法挠，好容易盼到天黑红日老，您看他摸着黑出了家门，蹑足千踪溜里溜秋，不敢抬头大只腰，来到了龙国府西川台的小家道，蹲下身来把那凤姐儿等着，一更一点月光好，这贾瑞细起一身在那儿等着，您看他立住耳朵听动静，眯着眼睛往外瞧，不住的探头又锁挠，嘀嘀咕咕的直发毛，他恐怕有人看着去报告，又恐怕那凤姐来了找不着，